回家，欢欢喜喜过个年，欢欢喜喜过个 下了几个钱，几山我撑回来二斤面，怕叫东家看见了，揣在我怀里四五天。家的闺女有花戴，你爹我钱少不能买，车上了二尺红头衫，我给我媳儿打起来，哎嗨打起来。那门上守住家， 门神门神扛得当， 大棍儿小棍儿进不来。